在这个欢迎圣灵的季节里面，真的神的圣灵充满浇灌在我们中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要来提升我们属灵的层次。当我们属灵的这个生命被提升的时候，我可以跟你讲，我们这一个 physical body 啊，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也会越来越健康，你相信不相信？相信，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哦，所以我们这个季节都是什么，跟你自己讲，是叫什么？欢迎圣灵，我们欢迎圣灵的季节啊。今天的题目是圣灵与火的喜，对不对？像我上个星期我们赖牧师已经讲过圣灵的那个喜，但是我们在圣灵这一方面，我们要更多的了解，更多的明白，因为我们欢迎圣灵，我们就欢迎圣灵完全的怎么样，要占领你的生命，是不是？我要欢迎圣灵来完全的 occupy， 来占领我的生命，从头到脚让圣灵充满在我的生命当中，就好像你家里每一个角落，每一扇门，每一个房间都有圣灵，都有让客人可以自由的进出，在那里就是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每一个角落，圣灵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主做王，好不好？好不好？好好，所以加油加油啊！我们不只是说这个季度欢迎圣灵就这样结束了啊，我下次跟你讲，我们下个季度能有更大的一个复兴的工作要在我们当中，所以圣灵与火的喜。那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啊，就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对这些有关圣灵的浇灌、充满圣灵的工作，这些经文我们都要非常的熟悉啊，非常的熟悉。好，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这个是施洗约翰所讲的嘛？我问起来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与我们施洗。所以耶稣来，耶稣要用圣灵与火与我们施洗。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让圣灵施洗，然后耶稣还去用圣灵那一把火，那个火来为我们施洗。所以我们今天会讲到这个方面啊。好，那个是约翰，不是约翰，耶稣啊，跟门徒们所讲的，对不对啊？耶稣复活以后，然后他升天之前，叫门徒们在耶路撒冷等候啊啊！来，我们来，《使徒行传》1:5，然后后面是1:8啊，我们一起来。约翰是用水施洗，当不堕己乐，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啊！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我们说回来，这是耶稣所讲，我们说回来变化一下，这个你们要怎么样改成我，然后为我做见证，为那个我要改成主耶稣基督，好不好？Hallelujah， 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我们在这里求圣灵的能力，这个时候就充满在我们中间。主，我们要为你来做见证，从我们的家庭，从我们教会，从我们的社区，从我们的职场，从我们的公司，从我们所居住的地方。主，你要使用我们，将神你的福音传到地界。凡在这地大棚摩大地区还没有信主认识耶稣基督的，他们都要来归向耶稣基督。主，因为你要使用我们，我们谢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好，那 圣经当中使徒行传、哦、大家都读过，使徒行传也被称为什么？圣灵行传。因为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就是圣灵的工作，那尤其在讲到圣灵的喜那一部分呢、哦，门徒啊，外邦人啊，撒玛利亚人，包括保罗，对不对啊？以弗所教会这些受圣灵的洗，这里面讲到第一次他们 领受到圣灵的洗。你说英文里面、啊、baptism, baptize, 或者有的讲到 fill with, 对不对、啊、就充满、啊、不管他用词是怎么样，但是都是圣灵怎么样降临下来，充满在我们里面，对不对？所以讲到第一次受那个圣灵的洗，圣灵充满，你去看的话至少有五个地方、啊、至少有五个地方，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啊啊、第一处就在五旬节的时候，对不对？啊，门徒们在那里祷告，马可罗祷告，然后五旬节那一天怎么样，圣灵的能力降临下来、啊、五旬节的时候门徒他们聚在一起干什么？他们在祷告，对不对？他们在呼求，他们在等候，那忽然间天上就有响声下来，好像大风一样吹过。你想象一下，你要把你自己放在、这个窝子里面啊，想象一下那一个时候的情况，而且有怎么样，石头如火焰一样显现出来啊，就落在他们头上，那个火焰降在他们的那个头上，然后他们就被什么圣灵充满，然后就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他们讲起那个发言，当时你讲到比国的语言就是乡台，那么他们所讲的就是让其他的犹太人听到，哎，外国话在那里，他们在那里讲什么？他在那里宣讲述说神的伟大的作为，真的伟大的作为。这是第一次啊，第一次我们看到那个门徒们被圣灵那个、浇灌的那个、情况啊，浇灌的情况。好，那第二处呢，就在撒玛利亚那个时候，那门徒们听到，就使徒啊、那个彼得还有约翰，对不对啊？听到哎，在撒玛利亚啊、那些人哦都那个。哦、新耶稣，本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是怎么样不来往的，对不对？彼得约翰那个时候哇，经过那个撒玛利亚城，耶稣那个时候带着他们经过，结果撒玛利亚不欢迎他们嘛，不要留给他们、哎、有一个、或者可以休息一下的地方、那那个约翰怎么说、哎、叫天打一个火雷下来把他们干掉就好。但是当圣灵充满在这些门徒身上的时候，你知道这些门徒的生命得到改变，以至于彼得跟约翰可以去到撒玛利亚为撒玛利亚人祷告祝福，拆掉那中间的墙，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可以和好。当所以当彼得跟约翰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啊，然后他们按手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出现什么事情、啊、他们就圣了，受了圣灵，被圣灵、啊、充满，被圣灵、啊、充满。这第二处、啊、第三处讲到保罗，保罗对去大马色的路上，本来他是逼迫基督徒的，结果他遇见了大光，遇见了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啊、他知道那就是过去犹太人逼迫的耶稣，他就是基督，对不对？所以他看到他眼睛瞎了，他去到大马士，然后神呼召亚拿尼亚，哎，一个很一般的、那个信徒亚拿尼亚去为他祷告，为他祷告啊，神跟亚拿尼亚说，哎，有一个人在 Main Street 那里，对不对？那个房间，然后他在那里啊、祷告，对不对？你就知道那个事就是要来迫害的那个扫罗保罗，亚拿尼亚哎。为他去祷告的时候怎么样，他眼睛那个本来好像灵一样在那里看不见，他可以看见，然后怎么样，他、那个亚拿尼亚什么要被圣灵充满，保罗那个时候在那里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受洗。所以你去看这些被圣灵充满，他基本上没有一个好像很固定的 pattern， 对不对、啊、撒玛利亚人、哎、他们哎、为他们按手祷告，然后他们被圣灵、充满，然后、保罗也、哎、为他被亚拿尼亚为他祷告，他被圣灵充满，然后起来受洗、哎、对不对？他现在有圣灵充满。好，那些然后在哥尼流意大利的那个官长哥尼流，对不对？然后、哎、那个彼得、去到他那哥尼流，然后因为他怎么样、哎、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哦，对，他也祷告得神的纪念，对不对、哦啊、但是他还没有真正受洗，对不对、啊、然后跟你的他的家人、啊、他亲朋好友都聚集在那里，那彼得到那里跟他们传述耶稣基督。 当那个彼得在那里跟他们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就降临下来、啊、圣灵就降临在 那些外邦人、啊、那些是外邦人哦，就好像我们一样，外邦人的身上，这是第一次圣灵降临在外邦人的身上哦。然后他们怎么样，马上怎么样，也说起方言，然后他们在干什么，称赞神伟大，赞美神在那里。所以神不偏爱人、啊、对不对，给犹太人也给外邦人、啊、外邦人，所以、哎、他们就起来受洗，他们起来受洗、啊、那第五处就在以弗所。那我们最近那个再看保罗，保罗那个去传福音啊的那个有三次的那个路程啊，那这个是在他第三次啊宣教的旅程，跑到以弗所，哎，就问那里的门徒啊，哎，你们有没有受圣灵的洗，对不对啊？所以哎，他们还没有受到圣灵的洗，这是约翰的水洗，是保罗为他们祷告，按手在他们的头上，圣灵就降临他们下来，他们就说方言，而且说预言。有多少个人那个时候、啊、有十二个在以弗所的、这些、信徒嘛、啊、得到圣灵的浇灌，说起方言，说起预言。所以你去看使徒行传里面，就至少有五个地方是讲到他们第一次，人家说第一次、啊、被圣灵充满，成为圣灵的洗。但是这圣灵的洗，圣灵的充满不是一次就结束了，这个圣灵的充满是一个需要我们持续的，常常被圣灵充满。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就看到例子，看到彼得，对不对啊，彼得约翰、哦、他们在那里讲耶稣基督，彼得第一次五旬节讲到有多少人就接受耶稣基督啊，3000人，然后又一次这里有5000人了、啊，所以然后那些大祭司，犹太的大祭司很不满他们，对不对？哦，就要来捉拿他们，问他、哎、你们到底奉谁的名来做这个事情啊？哦，那些病人得医治，对不对？啊、哦，瞎眼的得看见，那些哦神奇奇事的发生，那彼得当要对这些大祭司、这些哦犹太人的官长，他要传说耶稣。那你们定死的耶稣就是那基督的时候，怎么样，彼得怎么样，被圣灵充满。所以不只是一次的充满，是连续的，连续的那个充满。 我们看到、保罗也是一样，保罗第一次 外出宣教，对不对，到了居比路嘛，就是塞浦路斯岛，对不对，然后哎，那里有一个行邪术的啊。与吕嘛，就是那个行邪术的那一个人，他要抵挡那个方波，就相信神的道嘛、哦、但是你看保罗那个时候，保罗已经被圣灵充满，对不对，说说，但是、啊、这是他怎么说，保罗怎么样，被圣灵充满，而且他怎么样，定睛一看那家伙，一看那个与吕嘛那个家伙，结果那家伙怎么样，眼睛就昏暗。所以当圣灵充满的时候，就像主所说的，是带出一个极大的能力，那一个能力要来彰显我们主的全能，是不是，神迹其实会发生，会发生。所以圣灵充满我们是要追求的，我们是要追求啊！真的是我们求神、哎、早晨起来的时候你就求神，求圣灵来充满在我的生命当中，但有圣灵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今天一天的工作，一天的生活，我可以跟你说，神必不只是保守让我们有平安，而且可以得胜，而且可以得胜有余，有余、啊、好。那现在的问题是在这里，从教会的历史，尤其在过去差不多100年上个世纪、啊、到现在，教会之间的分歧、啊、教会之间的分歧，不同的观点、领受，差不多就是在讲方言这一件事情上面，讲方言这一件事情上面，那有3种观点。那第一个就是五旬节教派的观点，那五旬节教派他所持守的就是说，当圣灵，你受圣灵的洗，你就一定有讲方言的特征。那这个最典型的就是差不多在100多年前、就是1906年这样的、啊、左右，在我们这里 Azusa， 大家有没有知道 Azusa？ Azusa Street 就在我们南加州 LA， 就在 Pasadena， 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大的一个复兴，圣灵的一个复兴 那个时候的最大的特征就是当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些人在那里讲方言，那些人看到神迹奇事的发生，病人得医治，而且有一次很奇怪哦，有一次就像五旬节那个火焰一样，对不对？降临在他们的头上。有一次他们在那里聚会的那一栋房子，那栋房子应该现在还在啊。人们看到那一栋房子在冒火，着火，结果就哇打电话那个消防那个灭火，结果来，他们看不到啊。没有啊，那因为是圣灵的那一个火，不是说把这个房子给会烧掉，圣灵的火降临在那些寻求神、寻求耶稣基督、寻求圣灵那些能力的人的身上，以至于 Azusa 那一个 revival 带下了美国，接下来在加州，因为在加州过去有很多的复兴啊，像 Jesus Movement 那些都是。这些现在你差不多你去看在美国教会那些重，不是重要，在神眼睛都重要，就是说那些在那里现在还在那些教会那些服事的 你去看啊，很多都是因为 Jesus Movement 那个时候被神所得着，被圣灵所充满，然后他们的生命得到改变，奉献给神啊，包括很多啊，像 Luenga，我星期会讲到像鲁恩格，很多的都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圣灵的运动当中，他们被神建造起来。这是五旬节教派的那个观点啊。那第二个就是叫圣洁奥秘派，那差不多就是从江威斯里，在英国江威斯里那个时候开始的。他们的观点就是说，圣灵的洗啊，是指到我们基督徒啊，就是我们不只是。我们是那个因信称义，对不对？而且因信要成圣嘛。他说整个成圣过程当中，在整个充满在整个，哎，这个我很同意，我们真的需要每天在成圣的过程当中，那个是需要圣灵的那个浇灌充满。但是他说与方言是没有关系的啊。那有很多教会是持有这样的观点。好，那第三个就是称为所谓我不大喜欢这个名字啊，英文叫 conservative 那个 evangelical 啊，福音派，保守福音派。我们福音派都是传福音的嘛，对不对啊？那个他说就是说每个重生信徒都已经得到圣灵的洗，他说没有什么特别在需要有一个你感觉到的啊，感受到的这样一个圣灵的，所以差不多，但现在差不多你就有这样三种，只有三种的观念，但是我们不属于基督徒丰盛教会，不属于任何一个宗派。耶稣从来没有讲过需要分宗派，我们是以圣经的根基为真理为根基的啊，我们需要全备的福音，我们需要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洗，每天圣灵的充满，我们要走成圣的道路，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也需要方言啊，我们也是需要方言啊。所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所以我们还是回到五旬节当天啊，门徒受圣灵洗的那个经历。他这个经历，第一，他们是有感觉的，因为他们是在等候嘛。耶稣已经讲了，对不对？你们在等候有大的能力要降临下来啊，圣灵的能力要降临下来啊。然后他们已经是相信耶稣嘛，他们已经是信徒，对不对？已经是信徒啊。然后还有一个，很多会可能忽略掉，在那个约翰福音20章22节，约翰福音20章讲到什么？耶稣七日的头一日，耶稣复活，对不对？白天跟那个那些门徒讲那个圣经在路上，晚上出现在这些门徒聚会的地方，耶稣说：“哎，平安，给他们平安，对不对？我们也需要平安，不需要慌张。”然后耶稣跟他们怎么样？吹了一口气，耶稣说什么？领受圣灵。他说 ：“Receive the Holy Spirit。”那个 receive 是意思就是说马上接受到圣灵，就好像神，当我们的神创造亚当的时候怎么样，跟亚当怎么样吹了一口 啊，神的灵一口气，亚当成为怎么样？有灵的活人。所以当耶稣跟门徒，不只是十二个使徒，还有其他的门徒在那吹那一个圣灵的气的时候，他们里面的灵活过来，是不是？就像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一样，明白，我们里面的灵是活过来的。但是接下来他们有这样一个被圣灵的大能充满的经历，就在五旬节，有响声，有大风，火焰般的石头方也向他诉说神的大作为，就好像亚当一样。但亚当被创造以后，神怎么样叫亚当怎么样统管世界哦，三军总帅亚当给这些动物命令呢。亚当在那里从来没有讲过这些话哦，这个叫这个叫老虎，这个叫狮子，从来没有讲过这些话，对不对？但是他在那里宣讲，哇，你这个就是老，他在那里宣告神的一个创造的奇妙，神的一个创造的伟大。就像这些门徒这些使徒被圣灵再一次眺望，就是他里面的灵活过来，然后被圣灵大人充满，就像亚当那个被建造以后，他在那里宣告神的伟大，用他不知道的语言宣告神的伟大，就是神要恢复他当时创造人的目的。弟兄姊妹，这个不只是关乎到我讲这个好像哎听不懂的语言，这是关乎到神恢复他创造我们那一个荣耀的形象，来宣告神的大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这个讲方言 是重要，非常的那个重要。所以你刚才我用有五处的地方，五处的地方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一次受圣灵的洗，那三处有讲到他们被圣灵充满，开始有讲方言，门徒在五旬节的时候，对不对？那哥尼流代表、啊、外邦人、啊、那些他们、哎、还没受洗，他们就圣灵充满讲方言、啊、然后还有以弗所十二个、啊、信徒讲方言。但另外两处保罗跟撒玛利亚人没有记载，使徒行传没有记载当时他们有没有讲方言。那我们知道保罗是讲方言的嘛，他讲方言加起来人家加起来没大多，但保罗在哪一个时间点讲方言我们不知道，对不对？圣经没有记载。那撒玛利亚人那个时候是有没有讲方言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也讲方言我不知道。所以在这里说，这里没有一个说一定是这样固定的一个 pattern 在这里，但是这是我们需要的这个圣灵的恩赐嘛、啊、保罗在那个哥林多前书、啊、十二章里面、啊、各样的圣灵的恩赐，这个是我下星期还要讲、啊、圣灵的恩赐。好，那方言的重要性对于造就自己，这个在保罗对哥林多前书当然、对哥林多教会有他的问题嘛，就讲到就是说说方言现在非常重要，是造就自己，就是 edify build up你自己。有多少人从香港来的？我们这里啊、哦，木子妹还有吗？有，香港九龙或者九龙。那从英国啊，英国有一个宣教士啊，他的名字叫 Jackie Pollinger， 有没有听见过 Jackie Pollinger？ 应该是很有名啊，那个宣教士。他非常年轻的时候哦，那个时候他。就被神所得着啊，然后他被圣灵所充满，所以他心里就有这样一个渴慕跟那个心愿，就像啊这些门徒一样，带出圣灵的能力，他要出去了，将福音传到地界。所以他大学的时候，他大学学的是音乐系哦，吹那个这个按的这种音乐，我不知道叫什么乐器。所以他大学毕业以后。他就立志他要说要去远方做宣教士，所以他不知道去哪里啊。你现在想想看，做宣教士你都先要怎么样募款，收集到一定的钱的数字，有多少人 support 你，对不对？多少人每个月可以有 support， 然后去到哪里，然后你先去那里调查一下是不是适合我在那里，都会有那些。但是他怎么样，他跟神祷告，让神来带领他，所以圣灵跟他讲，他你就上船 神会把你带到你要去的地方，就像他这个人啊、现在还活着哦，现在他差不多大概76岁左右这样，那个时候是在60年代的时候了啊，啊，所以他就说我要像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去哪里嘛，但神会带你到什么最佳的地方，对不对？所以他就上了船，啊，没有什么钱。口袋大概10块钱吧，那没什么钱。然后船到哪里，他又去到哪里。结果那个船一直开开开，就到了香港，到了香港，到了香港。然后呢，他也不认识谁啊，还不认识任何人啊，在香港没有关系吧？啊，当然香港那个时候是应该是在英国政府的那个管理下啊，所以那他也找到了一个工作。你知道他找到一个什么工作？他在一个小学，教英文。在香港九龙，大家去过九龙吗？九龙有一块地方，当时称为什么 World City， 就是围起来的，说是 没人管的，中国政府也不管，那个香港政府也不管。那个地方就是贩毒最严重的，然后那里那个色情最严重的，哦，那里买卖那个小孩子那个最严重的那个地方。但是圣灵带领他，他要去那里怎么样？照顾那里的孩子，还有那些吸毒的人，所以他就去到那里附近的学校上课。但是你说害怕不害怕？就像现在你说哇，这些瘟疫、这些病毒，怎么害怕不害怕？但是他怎么样？他每天祷告。求圣灵充满他，他每天在那里用方言祷告，求圣灵保护他。结果发生什么呢？有一天，有一个吸毒的人，就是那个人现在还活着，那个叫什么？叫 Winston 是吧？我们这些叫 Winston 那个，然后他就知道他吸毒很严重嘛，没办法戒掉，所以他就把他带到他的家里来，为他祷告，按手祷告，按手祷告。让这个吸毒者让圣灵充满，相信耶稣基督，让圣灵充满。结果那个吸毒者被圣灵充满，从那一天开始，圣灵做极大的奇妙的工作，他整个毒瘾就一下子 disappear， 一下子就消失了。他们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个在讲方言，所以后来他的 ministry 现在还在叫那个圣 Stephen 啊。圣 Stephen 那个 ministry， 他就建立很多的这个时候像 house， 把那些吸毒者啊，香港政府没办法对待他们的，他不用药的，全部收集到他这里，传给他们传讲耶稣基督，让他们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相信圣灵的能力。这些人，这些吸毒者、啊、被圣灵充满，他的方法，每一个吸毒者都开始讲方言，然后每天。敬拜赞美在那里讲方言，这些很多很多吸毒者不需要吃药，然后他们得到了医治，他们得到了医治。所以当这个方言 edify build up 可以做这样医治释放的这样一个工作，很多很多那个牧者啊，一对英国的夫妇，一个牧者的师母还那个还没有方言，然后去到那里就请这些那个要解毒的为他们祷告，哎，他们也被圣灵所充满，很多奇妙的事情就发生在香港，在九龙啊，九龙现在那个机构还在那里，所以保罗说到这个是造就我们自己，所以如果你有方言的话，你要常常讲方言，每天拨时间。讲方言啊，讲方言，那个好，那个越多越好。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他说我感谢神呢、啊，他说我说方言比众人还多。哇，保罗，哎，哥林多教会到底有多少人呢、啊？他们是一个被称为是 super spiritually， 就是说超级的这个属灵的一个所谓属灵的一个教会啊，一个教会、啊、比他们还讲得多。所以保罗他自己也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重视啊，非常的重视，就是你有的话一定要继续的操练，对你极对有帮助，绝对有帮助 啊，基督徒，我们过去也是啊，跟弟兄姊妹一起那个操练。但是我们在讲方言的时候，有一些注意的事项。这个是保罗啊，我这个星期在祷告，看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啊。哥林多前书十二、十三、十四，就好像怎么样一个 sandwich， 大家有没有知道 sandwich？ 啊，你去 order sandwich， 人家问你怎么样？哎，什么样的面包 ？White。还是 wheat， 对不对啊？说啊，得有面包嘛，然后怎么样？哎，你要什么肉 ？turkey， 对不对？还是要 beef， 对不对？这个最重要，对不对？放在中间。然后他说，哎，你要什么？啊，你要什么蔬菜？哦，我要 hamburger， 啊，不，那个叫各样的那个蔬菜啊那些啊，然后就放在上面。最后有什么 mayonnaise 啊或者怎么样？他说，哎，做成一个 sandwich， 对不对？我跟你说，保罗。哥林多前书十二十三章就是像一个 hamburger 一样，那面包就是圣灵了啊。那中间十三章讲到什么？就是爱，所有的一切都跟在爱上面来操作的哦。你加上所有的这些蔬菜，就好像圣灵给我们的恩赐一样。所以他在讲到那个这个撒海十三章，我自己看了非常的感动。祷告求神，就那个保罗的那个心啊，那一个心也给我啊。当我们有这些圣灵的恩赐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要说轻看那一些他们还没有得到圣灵恩赐，尤其是方言方面的。保罗他怎么说？他讲到列出九大圣灵恩赐，他最后怎么讲？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恩赐，对不对？他其都有讲方言的吧？有些弟兄姊妹还没有领受到圣灵的恩赐，圣灵是随着他的旨意，像风一样在那里吹，对不对？我们说感谢神，我有这一个恩赐，但是我们绝不说这个弟兄姊妹还没有，我们就轻看他。或者我们就要给他施压，就是说你一定要这样跟着我，一定要这样，你今天不讲方言你就不要离开，对不对？但我跟你说，很多很多被神重用的那些仆人啊，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啊。那个你要去读你知道那个 Billy Graham 啊， Billy Graham 的女儿嘛啊， Billy Graham 我听说他讲方言，但是不在公众讲方言。 Billy Graham 的女儿叫那个 Anna Graham， 对不对？他写很多书啊，他去年前年写一本书还没有中文，如果你可以看英文你一定要去看Jesus in me。 他就讲到圣灵在他的生命当中做那奇妙的工作，很多很多的见证，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帮助。他最后读到最后他说，我还没有方言，他说我渴慕方言，他说我到现在还没有方言。神不使用他吗？神也使用他，但是他缺乏这一个恩赐，但是他有其他的恩赐啊，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他把这些写出来了，造就我们啊。你去读那本书很感动的，包括我们不远的有一个叫那个 Francis Chan， 也是我们香港人的，香港人的后代，他父母香港人，他 生在这里，他原来在那个好莱坞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教会，很大的教会，但是有一年他被圣灵充满，是你扎他的心，他怎么样？不要再活在一个安乐窝里面，好像你教会很大，对不对？是不是很好啦？好像很稳定，很 stable 啊，那个很棒，都很棒。神叫他离开，去哪里？去到中国的地下教会，去那里学习。不是说，很多人我们都说，我们去中国宣教啊，我们就要教导他们。那么，他说。他去那里，神叫他那里好好的学习中国地下教会，他们怎么样爱神，怎么样祷告，怎么样的摆上，他在那里学习。后来他回来了，后来他回来，圣灵带领他到 San Francisco 重新建立家庭型的教会，就像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在家里每天有播饼敬拜赞美，神要恢复这样。有一年呢，因为那个 Kansas City 那个 iHub 每年不是过去有温信嘛 conference， 那现在温信 conference 他办其他温信 conference， 前几年每年都邀请他来做讲员的， Kansas City 文心康，这个是一个圣灵恩赐运作很强的一个教会啊，是一个聚集啊。然后他在讲道当中，他说：“我真的很羡慕你们这一群年轻人。”他说：“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方言，神不使用他吗？神也使用他，但是他非常的诚实。所以，我们没有的，我们追求，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什么？没有强迫的，没有强迫的，所以。”我们有的我们珍惜，没有的来追求更多的那个渴慕。好，另外保罗讲到在次序当中使用方言的恩赐，在聚会当中，我这个到现在我所参与的教会聚会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说如果有人要出来讲方言，他说两三个人出来，或者有我们这里 我不知道哪一天有两三个人举手，牧师我要出来讲话，结果是讲方言，大家他说两三个人讲方言，当然他说一定要翻出来，因为要让大家明白嘛，对不对啊？明白。所以那个就是我们在次序当中来使用神给我们的这些恩赐啊，这些恩赐。好，下面我们要讲到那个继续啊，我们讲到圣灵的喜跟怎么样，还讲到那个耶稣用火为我们赐喜，哈哈，圣灵的喜，这超乎我们所要得到的圣灵的这些恩赐，圣灵的恩赐给我们能力，对不对？是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这个我们都需要。但是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这是一个 divine moment。 圣灵的喜是有关我们这一个属灵生命的关键的时刻，是一个 divine moment。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时刻，这是一个对我们生命一个好像已跨过这一个界限，神为我们已经设计的那个人生，我们可以跨过这一个界限，被神所使用的好像一条线一样，这一个 divine moment。 我从芝加哥来，我们在芝加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 Moody，大家知道吗？ Moody Bible Institute 就是 Moody 的那个 Moody 的那个那个圣经学院了，还在芝加哥当堂嘛啊，还有芝加哥还有什么 Moody Radio Station， Moody 的那个他的电台啊，都是福音的电台。 Moody 他非常的爱主，他被神呼召啊，他出来侍奉神啊。就像我先生一样，他每个星期在那里那个讲道啊，那带领弟兄姊妹。就有一天他就发现了，哎，下面有两个姊妹啊，他在讲道的时候，他们两个姊妹都是我就很好奇啊，就是说，哎，你们在干什么？干什么？没有声音啊！这个我们也是要学习的，就是当我们有方言的时候啊，就是说在聚会的场所，你在心里，在里面，圣灵在里面吧，对不对？在里面，哎，跟圣灵，他跟你祷告，他不会影响到旁边的，但是我站在这里我就看到了，对不对？啊，他在那个过去我们有一个姊妹也是这样，我们在开执事会的时候啊，我就看他。哦，这个真的姊妹我非常的敬佩，我从他身上学很多东西。他在开执事会的时候，他眼睛呆呆的，我知道他在祷告，用方言祷告啊，那个就是他不会影响人家了啊。那个就有两个姊妹在牧地，就是在星期天聚会，他哎呀，牧地就看到了，哎，我也就结束以后来找了，哎，某某姊妹，你们刚才好像在干什么？哦，他说，穆尼牧师啊，有一件事非常重要啊，说我们在为你祷告，你要被圣灵充满，你要有圣灵的能力，啊，哇！所以穆尼非常的谦卑啊，所以哎，就找这两个姊妹一起祷告，一祷告，他也开始渴慕要有被圣灵充满的那个啊，圣灵的那个渴慕，结果芝加哥就大火了，啊，芝加哥有一场大火嘛。都烧的差不多，这样，所以 差不多他在追求这样那个四个月，因为大火了嘛，他就带他们都有些人离开那个时期要重建芝加哥嘛，所以他就 带他的家人 去纽约了 New York City 去纽约，但是他还在那里渴慕渴慕神，渴慕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有一天他就走在街头上面，纽约的街头上面，忽然间就要五旬节门徒受到圣灵的那个浇灌能力一样，神的能力，圣灵浇灌他，浇灌他非常非常的厉害，浇灌他自己说我简直受不了了，好像要真的是要被击打到死一样。但是从此以后当他再起来的时候，你知道吗，他的整个目的，他的那个 ministry 啊，他的福音的工厂不只是在美国，神使用他再把他送到英国，英国的福星呢，跟目的有关系啊！哦，又回到美国，所以神被神大大的那个使用，这是神的一个大能。所以，当我们目的得到了这一个生命的关键的时刻，被圣灵所充满，有一个很大很重要，就是渴慕。那牧师上次也讲，就是有渴慕，有渴慕，就是要渴慕神，渴慕神，渴慕要得到神，渴慕要真的是被神所触摸到。触摸到真实的，触摸到不只是知识上面知道，而是在经历上面能够被触摸到。然后呢，你预备好，随时预备好。随时预备好是什么意思？就是你 position， 就是你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前，那一个包括就是我心的打开，就是说让我这个生命当中，在这个心里面有空间可以让圣灵进来，然后掌管我的生命，所有的一切服事、工作、生活，所有一切让圣灵来。所以这个渴慕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知道，在中国过去有一个叫天上人永弟兄，永弟兄，没听见过。我不能讲他的故事，因为这里有录音嘛啊。那星期五晚上我可以跟你讲，没有录音。云弟兄他有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当然是被圣灵，他说不是，他说你不会满足于在这是圣灵的恩赐上面，他说你只会满足于耶稣基督。当你被耶稣基督所触摸到，被耶稣基督所得着，你愿意降服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那圣灵那一个恩赐绝对加给你。好，接着讲，好，我讲讲我自己的经历了。这个人有没有圣灵的喜？圣灵的喜啊，曾经啊，那我的背景啊，那我信耶稣以后啊，那个时候在念书有啊，然后在芝加哥工作，那我差不多都是在人家称为传统教会啊。那我都不喜欢这种名字，为什么我们要给人家教会加一个名字？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对不对？所谓的传统教会，那当然相信三位一体的神，但是对圣灵那一部分那一个实际的那个经历，还是没有啊。我也读很多圣经啊，那到搬来加州以后，慢慢开始。对啊，圣灵这一部分开始更多的去了解啊，然后对神有更多的渴慕。有一次就是在2000年，那个我们是2000年搬来加州嘛啊，那个夏天前，那2000年底的时候呢啊，底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信耶稣已经8年了啊，信耶稣已经8年了，所以你说我有。每个人都有你的故事啊，都有你的故事。那我们就去参加一个特会啊，就是目的就是我们要去寻求神了。我当时没有想过说我要去寻求某一部分圣灵的那个恩赐或者怎么样一个感觉或者怎么样，就是说很单纯，我们去那个聚会就是去寻求神，寻求神。那一天晚上，第一天晚上。到了那里的时候，那是一个几千人的聚会啊，几千人的聚会。到了旅馆，那晚上有聚会， 然后从房间出来，因为从房间出来要走到那个下面那个 ballroom 很大嘛，所以走了一个大的楼梯，所以走下来，走下来的时候我就听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周涛，没人叫我，周涛，这个，没人叫我，没人叫我，就奇怪，这个地方谁会认识我呢？我在搬家里，加州也不多啊，对不对？啊，后来想想，啊，我只能说天使在点名啊，天使在叫我。如果哎那个时候我赶快像撒母耳一样，主我在这里，哇，那更大的那一个，哦，你的人生应该怎么样？就像我哦，那个马上开启啊，那我那个时候还很傻，对不对？好，那聚会那。有一场下午的聚会，下午就是等候神的聚会，等候神没有信息啊，没有信息，然后前面有诗歌敬拜，对不对？啊，敬拜神，哎，心来到神的面前嘛，继续的渴慕神啊。好，敬拜完以后，那个前面那个牧师那些那个就讲了啊，我们现在啊等候嘛，等候神，有音乐啊，那个都有敬拜的音乐。他说，哎，那个。欢迎弟兄姊妹来到前面追求嘛，有时候你不要小看来到前面，但神充满在整个房间里面。有时候因为来到前面怎么样，你 position yourself， 你把自己放在你更多的这样一个渴慕，要得到他不可，对不对？可不，他说什么？他说，哎，弟兄有弟兄的话先来，弟兄优先，弟兄优先。真的，神要得到一个弟兄不容易的。弟兄跟你说，我要被神所得到。你姊妹要常常为我们弟兄祷告，神要兴起一个弟兄真的不容易，因为弟兄这个脑子哦，头脑都很大，我是学电脑的，对不对？我这个 logic 你知道吗？这个做电脑那个编那个程序的时候，哇，这个 logic 一环连一环，一环连一环，那个数学的概念。过去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 Amy 知道吗？我们是同学，对不对？大家都等我，哎，等我把东西解出来，然后大家再来看，再教他们啊。那个啊，不是说我聪明，就是说，比方说我这个大脑是很强的，就是说很 logic 的，很就是逻辑，一定要这么一二三四，是不是要这样的啊？这样一个，哎，不是浮躁，哎，弟兄先出来，我在那里，哎，弟兄先出来，啊，艾米在旁边怎么样？脚贴我一下，所以你有那个姊妹在旁边催你一下，真的是 很棒的事哦。他哦，贴我脚啊，哦，我知道哦，催着我出去吧，对不对？这好像还有点犹豫啊，出去。我跟你说，当愿意这样的时候啊，哦，跑到前面哇，那当然弟兄后面都是姊妹嘛，把姊妹更多啊，姊妹出来都用跑的，弟兄出去。对不对？都这样，对不对？姊妹都有跑的哦，姊妹慢点，姊妹慢点，那弟兄在前面，对不对？姊妹跑，对吧？啊，姐，真的，我跟你说，预备好，就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前，哦，在那里跪在那里啊，哦，那里等候，我不知道多久了，因为是等候聚会嘛，啊，等候聚会，等候聚会，圣灵，圣灵的洪流，圣灵的浪潮，哇！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的，从前面涌流过来，浇灌在我的身上，那一个感觉无法描述的，那个神的爱是这样的贴切，是真实的，那个圣灵的那个亲切感是真实的。你就不知道你在那个地方，你的姿势是什么样的，周围是什么人，我完全是去自己的意识跟控制。我在那里哭，接下来我在那里笑，我也不知道，但是圣灵那一天在那里做我人生的一个怎么样 mark， 一个 mark 浇灌下来。这个就是以弗所书保罗一章十三十四节讲到什么，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对不对？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圣灵怎么样盖我们，盖一个印。你说是受洗，圣灵是在你身上盖一个印，圣灵内住在你的里面，但是你那一个好像是没有特别的感觉，但是当圣灵的一个能力浇灌你的时候，他来触摸你的时候，那一个圣灵的印就像你是有感觉的，就好像那一个火 那个印啊，经过那个火落在你的身体上面，生命里面，从一个知识进到实际的经历。 弟兄姊妹，弟兄姊妹，神是真实的，神是真实的，耶稣是真实的，圣灵是真实的，他要给我们有这样一个 mark， 他要来浇灌充满我们，他有一个目的，目的让我们得到，我们可以传讲耶稣基督的大能，我们可以得到，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可以得到改变，产生属灵生命的改变。从此以后我不一样，你知道吗？回来了，对不对？很多就是说，我们很兴奋哦，一个特会或者组织性有呼召，啊，很棒，对不对？但是慢慢回去就忘记了，对不对？好像就忘记，是不是？但是圣灵，但圣灵印在我们身上，浇灌我们，圣灵不会放过我们，不会放过我们。我回来了，回来结果怎么样？就发现我感冒了。喉咙哈哈没有了，讲不出话了，感冒，感冒还好，那个时候还不上班嘛，不上班，但是我知道了，神要让我学习啊，学习起来依靠他，学习起来挣扎。你不是有方言吗？那一天我把自己关在我的办公室啊，整整一天啊，哇，哦，为了把用那个方言祷告征战啊，结果怎么样？神得胜，让我有这样的经历，让我有这样的经历。神要点燃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需要他，需要这一把火。所以为什么使徒约翰说耶稣跟我们施洗圣灵与火，当圣灵浇灌的时候，充满我们的时候，是有哪一个火来点燃我们的生命，点燃我们为耶稣而活那一个热情。我有一些见证要放到以后再讲啊。所以你去想想啊，火有什么特征？火有能力啊，火可以穿透一切啊，是不是？火有能力啊。哦，在路加福音耶稣也是这样，他说什么？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灵，应许的就是那个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那把火浇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得到能力，使徒行上一章八节我们读过的嘛，这个大家都要背起来啊。得到能力就是为耶稣基督而活，为耶稣基督而做见证的，所有其他的这些恩赐都是工具，目的来荣耀耶稣基督。所以这个能力啊，然后火有什么？火有什么特征？火照亮嘛，黑暗的地方不是火点起来你就有亮光了，有照亮了。那保罗跟为以弗所书祷告的时候，保罗有好几个为以弗所书祷告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那个重要的啊，著名的，也是我们要每天为自己祷告的祷告。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啊，那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启我们呐，真的智慧启示带给我们，目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真知道他。”保罗说其他那书信他说他愿意怎么样丢弃一切，看作为坟土怎么样，为了是要怎么样认识耶稣基督。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那个心中眼睛被打开，我们才知道原来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神给你啊，神给我啊，神给他，甚至你的儿女，你的父母，都有他的计划，都有他的呼召，目的是要让神来得着我们自己。我们只是说我们要得着耶稣基督，神在放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基业，得到神的产业，得到神的好处，得到神给我们的这些恩赐，是。但是在这里保罗怎么说？他要在圣徒中间，就在你跟我中间，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得的基业。神要得着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基业，荣耀不荣耀？无价之宝，无价之宝。所以而且让我们这信的人所学的能力何等的浩大，何等的浩大，必定带出可以见证耶稣基督的那个能力，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改变的，可以得到改变的，得到改变。 所以我们的心得到洁净了，甚至很小的一些事情，过去、哦、我听上次那个我们东区教会小组一个弟兄在分享、哦、神怎么样、哎、帮助他戒烟，圣灵帮助他戒烟，你知道吗？我被圣灵浇灌充满以后、啊哎、我不也抽烟了，没抽过烟、啊、在美国没抽过烟、那个哎、我喜欢喝啤酒，你知道喝啤酒没什么事吗？如果你喜欢喝啤酒可以喝啊，圣经上没有说你不能不喝啤酒，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不必要了。保罗说不要醉酒，要把圣灵充满，对不对？那我也没有醉酒，但是我觉得那个不需要，我有些更好的东西充满，这些都可以。神把我们那些不需要的东西修剪，修剪掉，慢慢生命可以来更多，让神来充满。所以那个彼得啊，彼得那个回到耶路撒冷报告啊，报告那些、啊、外邦人得到圣灵，他这里讲到什么、啊、神也为他们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助什么信洁净他们的心。所以圣灵的火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心得到洁净了。很多不讨神喜悦的这些东西、哦、不要，有些事看来 也是很好的，但是神慢慢会把它挪走，为了什么？世人看为好像，哎，你很吃亏了这样。但是神要给我们上好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受圣灵的洗就是过约旦河？过约旦河代表受圣灵的洗，就是要进到迦南美地。神给我们上好的，不是在约旦河东边赐好的，要不要上好的？要，是不是？所以让我们的心洁净，可以有空间留给神来做事。 好，还有两个讲完我们要结束了。所以火还有一个特征，火怎么样是烧，火就是锤炼嘛。金子怎么样啊？真金怎么样？人家说真金不怕、哎、火来烧火来炼。但是彼得再怎么讲啊，他说我们的信心啊，既被试炼，因为我们有圣灵的能力在我们中间，我们不管在职场， 我们在家庭里面人际关系教会里面服侍，我们也常常受到挫折、啊、受到一些、哎、也是神有时候心情环境让我们受到试炼，他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可以长大，这样试炼可以长大。但是彼得他怎么说？他我们的试炼比火试炼那个能坏的金子，它经常要坏，更显宝贵耶。所以当圣灵的那个火燃烧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为耶稣而活，我们这个 passion for Jesus 就是说，哎，我只要耶稣啊，耶稣在我里面，我只要耶稣，然后我可以经过任何的 那个环境试炼，病毒在前面，但是我们可以得胜。但是啊，这比怎么样金子还可贵耶，因为神为我们在天上预备什么？永远不会朽坏的永恒的奖赏。哈利路亚！所以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他来的时候，必得到他的称赞。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这是很大的一个盼望。所以我们要圣灵来为我们施洗，常被圣灵充满。火代表什么？神怎么说？他说他就是那烈焰。在雅歌 Song of Songs、哦、大家应该都很熟了嘛，我们读很多次哦，雅歌至少读两次，对不对？第八章到最后那一个心腹的生命不断的成长，被主耶稣基督所得着，他愿意奉献，愿意服侍，愿意为主来做见证。最后八章六节快结束的时候，耶稣良人跟心腹怎么讲？有些人把这个解释颠倒了、啊、我跟你说，不是耶稣 不是那个心腹叫耶稣把心腹放在耶稣的心上，耶稣早就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上，你知道吗？否则他不要钉十字架。耶稣在这里跟心腹说，求你，他求我们、啊、他说求你将他将耶稣放在我们的心上如印记。这代表什么？代表我们跟耶稣的关系， 代表我们在那里每天要渴慕神，每天等候神，每天与圣灵有这样一个亲密的一个交通，愿意我们放下自己，愿意我们谦卑自己，愿意我们的生命被更新，愿意被神所使用，以至于他怎么说，他说戴在你的手臂上面，戴在我们的手臂上面，说测见，就耶稣是在我们手臂上面，你走到哪里怎么样是让人看见的，所以你才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呢、啊。你没有把耶稣基督戴在你的手上，人们能看到吗？我的生命没有活出有耶稣的生命，人们有知道他是基督徒吗？我的生命不能来传讲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的时候，谁能够听到福音？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就是你跟我、啊、耶稣说把它放在我们的心上，爱他，这个就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啊，然后戴在他的手臂上，就是我们怎么样爱人如己，就像耶稣爱门徒一样，我们去爱啊。他说后来他说什么？因为这爱情，这是神的爱，这是神的爱。因为当有耶稣刻在我们的心上，戴在我们手臂上的这个，因为耶稣的爱，就那个圣灵的那个火落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一个火。他说，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比死还坚强的是神的爱，嫉恨如阴间之残忍。这个爱不会死的，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所以我们说，我们受圣灵的洗，受那个火的这个洗的时候，是耶稣的爱要刻在我们的心上，要刻在我们的手臂上面。你要不要？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目的，我们得着圣灵大能以后，怎么样？生命改变。去传扬耶稣基督，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好不好？好，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结束来，我愿为你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不知道你激动不激动，我每次 都在流汗、啊、都在流汗，但是神就借着这一个欢迎圣灵的这样一个季节，让我们要一我们非常的谦卑，不管我们的背景是怎么样，不管人们是怎么 identify， 把我们归在哪一个什么派系，哦，属于哪一个的，但是我跟你说，我们都是属耶稣的，耶稣所给我们的我们都要。我们有这样一个渴慕，说主，我要得着你更多，亲爱的天父，我要明白你更多，你为什么将你自己的独生儿子送到这个地上，为什么要为我而活。我今天这时说我拿信了耶稣，拿了一个去天堂的这个 ticket 吗？这个护照吗？还有更多，因为神要我们经历活在地上如同活在天上的这样一个荣耀，这需要圣灵的大能，这需要圣灵与火为我们来受洗，这需要我们生命的改变，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这是一个持续，这是一个因信成义以后因信成圣，走一辈子跟随耶稣基督到底的这样一个，不只是心智，是我们的一个行动。我们自己软弱，但是圣灵可以来加添我们力量。当我们领受圣灵这样一个浇灌，圣灵这样一个能力的时候，那圣灵的火要烧去我们心里面所有一切的悲情邪意，他要除去我们所有一切的软弱，他要来炼净我们，他要来接近我们，他要让我们成熟，他要让我们生命当中能够生产出那属灵的果子，可以让我周围的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同事，我亲爱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甚至远处的我所不认识的那些人得到益处。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敬拜的时候，如果等一下圣灵感动你说我需要更多耶稣，我要更多耶稣，我要圣灵更多的来触摸你，你等一下也可以来到前面来追求来寻求，我们也为你祷告，我们相信 圣灵在这个季节里面，他要释放他的恩典，在基督的丰盛教会，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好不好？我们带着一个渴慕愿意的心来唱这一首。 圣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神火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 用第一段再来， 用圣灵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神火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使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定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是为神事，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定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神事，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用圣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神火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意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定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神事，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定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神事，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 让我们敬拜团继续用这一首诗歌，在我们大家敬拜的时候，我相信神今天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这样一个印记，有这样一个 mark， 这是我们 一个 defining moment， 就是神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了这样的呼召。不管你过去已经受过圣灵的洗，过去已经被圣灵充满，但是那圣灵极大的能力、神的爱、神的慈爱，要今天要来浇灌你，他要让你重新得力，他要给你恩上加恩，他要赐你的信心，可以来继续行走那殷勤成圣的道路，他要加你给你力量，来为耶稣基督来传福音，来做见证，他要让你的生命可以活出神耶稣基督、神儿子的一个荣耀的那样一个形象。如果是你的话，你说我不再满意了，我不再满意我现在的属灵的境况，我要走出那安乐窝。如果你是你的话，你来到神的面前，在前面你跟神自己来祷告，我们为你来祝福。 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定很守我只愿合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灵很瘦引我前行，我只愿合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定很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